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偏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情感问题，主要是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情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恋爱的时候，在婚姻内和自己的伴侣之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交流，可以告诉我们，发微信到今夜思雨时，先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发微信给我们，或者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可以找到加入我们听友微信群的方式，或者是关注我们今夜思雨时我的工作微信号的方式，通过这样一些方式大家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节目吧。那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来自北京邮电大学心理中心的主任张平老师。张平老师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张平老师，来看我们各位听友和网友问到的问题哈。一位已婚的男士，他说到这样的一个心情哈，他说我在一家国企上班，前段时间我的单位开展了一项工作，从下级的一个单位借调了一位女同事。我和这位女同事一组，还有其他几个人，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大约一个月，当时并没有感觉什么，只是相互加了微信。之后又过去了一段时间，我到这位女同事的单位开展一项工作，这期间我见到了她。那一天他穿了我最喜欢的红色的衣服，我的眼前一亮，我们利用仅有的时间聊得很开心，当时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什么是爱这个问题。之后呢，我经常给他的微信点赞，哪怕是他发的是广告 也点赞。 对，然后这个女同事就发现了这个现象，把我给屏蔽了。我当然也在反思，把他呢也就从我的微信中删除了。后来啊他又加了我的微信，现在呢我们都比较理性的给彼此点个赞。现在我还会经常想起他，他和爱这个字经常一起出现在我的脑海。但是我和他都已经结婚了，也都有了孩子，我一直努力的想把他忘了，可是目前还做不到。我想问的是，我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有的时候还是觉得挺苦恼的。 其实我听了哈，就是我觉得这个 这是男士， 还是比较对这个男士还是比较理性的，对吧？ 嗯，我也觉得， 嗯，还是比较理性的，就是没有去贸然的去做一些决定啊什么的等等。我们在这个和别人交往的过程当中，经常会有一种现象出现，这个现象就是迷恋，就是我们经常会觉得，哎呦，就是我们被对方身上的一些特点啊，或者是一些特征、一些气质所吸引，这些呢，就是你特别特别喜欢的，或者是说你特别想拥有的。但是呢，就是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个体来讲，就是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理想中的样子和我们的现实还是有差距的。就是不管你理想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你是还是要回归到你的现实生活里边。就是我觉得这个男士还是为什么说他比较理性呢？就是他可能对自己的状态，可能对这个女士的状态都进行了评估啊，觉得可能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所以说呢，他的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处理啊。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冷处理，就是你可能不用特别强求自己说，比如说我要把他拉黑啊，或者把他这个屏蔽掉啊，我觉得可能不太需要这样做。需要做的就是说，知道自己可能处在这样一种很迷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你也知道，就是这个东西呢，可能就是不太适合于，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里边，去把它就是扩展啊，或者是扩大。这个时候哈，就是当就是我们的理智哈，或者我们的理性就告诉我们说，就是我们只是点赞而已啊，只是。这个处在这个阶段就可以了，但是你也要知道，就是我们这个迷恋的状态可能需要一段时间，过了这个时间，可能自己的那种这个想法也好啊，或者那种迷恋的状态也好，它就会慢慢的消退的，就是不用特别的着急或者刻意的，因为很多时候你特别着急特别刻意，反而就是起到的作用效果是相反的。你越着急说我想忘了他啊，我或者是我不想想起来这个人，可能他在脑海里边可能是越强化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说就是可能欣赏一下啊，看一下就可以了，对吧？就是不用过多的去这个走脑走心啊，就是你知道这个现实生活里边，这是可能是没有办法去有更多的这种发展的哈。而且这个女士其实她一开始也做出了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决定，就是把这个男士拉黑了啊，把你拉黑了。但是后来我猜哈，可能是因为比如说工作的原因呢，或者等等什么原因哈，可能又把你加回来了。这个时候就是所有的不要给他做那个过度的解读。是吧，就是挺正常的一个工作关系，我觉得就是处理这个问题比较好的方式。 事实上可能在我们每个人的 都会有这样的 这个对这个生活当中，也可能有些人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已经有了伴侣，我们已经成家了，我们身边已经有了一份承诺和责任，但是此刻我们又突然好像是又有另外一个异性出现，什么地方打动了我们啊 对 或者说让我们有那种心动的感觉。有一些人是处理不好这种关系的， 对， 可能有一些人比如说失去了理智，那么 很多人他就会把自己那种迷恋的状态和他那个就是现实的生活搅在了一起，就是他的那个感性和理性完全搅在了一起。所以说这个时候哈，就是我觉得这个男士他还是一个很理性的哈，还有就是这个女士也是挺理性的，就是他没有把这个我特别喜欢或者是特别爱的这种想法啊，然后呢和自己这个现实的生活搅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对，所以这位男士其实处理的不错。 对， 还有一些人就是 这个女士处理的 也不错。对，就是说彼此都发现了彼此有这样一些不一样的心情一些情绪，然后大家呢就止于此。 对， 其实就挺好的。 对， 这已然是一种处理的非常好的状态。 对， 非常好的一种心态了哈。我们也特别希望我们收音机前其他的朋友们也是这样的。当我们知道有一些情感，这个可能作为人漫长的一生当中，偶尔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些小情思，你也有，对方也可能会有，也就是说你有，你的伴侣也可能会有，那么你遇到的那个人也可能会有。如果我们处理得好， 那我们把它变成一份生活中挺美好的念想， 嗯， 也就是说很美好的一份小情思， 嗯， 放在自己的心里就好了。 嗯，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世上不是说一个伴侣他真的能满足我们所有所有我们对情感的愿望和需求。 嗯， 我们一定这个世上还有一些和我们的伴侣不一样的那些美好的人和美好的事情。 嗯， 那么可能某人在这方面会打动我们，另一个人又可能会在那一方面打动我们。 嗯， 那我们也知道作为一个理性的选择，我们不可能见一个爱一个。 对， 见一个爱一个，自己的生活也会很糟糕，也会把自己弄得很累， 对， 很疲惫， 而且自己的状态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也 可能不是那么的好，对吧？ 对对，所以止于理性，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哈，就是作为一个个体来讲哈，当你不去干扰别人的时候，你在内心里边去体会一下那个小迷恋啊，小激动，小紧张，我觉得这个体验也还可以。但是呢，前提就是你不要去干扰别人的生活，你自己的生活也不要受到干扰，只是你自己去体验一下啊，我觉得也可以，对吧？嗯，然后这个男士真的是处理的挺好的。 对， 嗯。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私语时，正在播出。 我们再看下面有一位，这是一位男生哈，他说我和女朋友谈了两个多月，我的女朋友呢，今天对我说起了今后这个对另外一半的要求，谈到了消费理念。 嗯， 我的女朋友呢就主张说花得多挣得多。 哦， 我就说了一句精打细算，她觉得这差别挺大的。 嗯， 我就想问你们，我的这种观念能改吗？我从小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比较安逸，而我的女朋友呢从小比较要强，执行力也非常强。 嗯， 之前也说到了工作，我工作也很一般，那么她也担心这个，她怕以后生活在一起对彼此都是一种负担。我们两个人通过我妈邻居家的女儿认识的，平时我们工作忙，沟通也不是很多，习惯也不太一样，可是我还是非常喜欢她。可是女友呢似乎考虑的就比较多，顾虑也比较多。我想问，我还有挽回的可能吗？我不想失去这份感情，想让你们给支支招。 嗯嗯，这位男生提到了挽回哈，就是现在那我感觉是不是两个人正在处在一个要继续还是要分手的这样的一个边缘哈。 可能他已经意识到比如说 两个人会存在差异， 嗯，或者说他们谈到了那个关于消费观的问题。 对对对，是的。 嗯，女朋友是不是说出了这样的话，女朋友说咱们俩差距太大了，估计咱俩过不到一起哈。就是他觉得女朋友有那种想分开的意图哈。 嗯，就是总的来说呢，嗯，是这样的，就是当一个人的观念哈，它其实是我们深植于内心的，或者是一个人的习惯。嗯，我曾经不止一次提到过，就是这些观念和我们的习惯，就是它可能跟随你，比如说啊，你现在25岁，它可能已经跟随了你20多年。然后呢，它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呢，就是它也会跟随着你。就是如果说一个人的理念的这种改变的可能性有多大，就是要看你自己会不会下定决心。如果你说我自己有一个想法，我觉得这个想法呢不太好，我想改它，你自己下定决心要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容易的，因为你自己下定决心，你有这个动机，改变的动机，这个就是容易的。但是呢，如果你觉得比如说这个挣得多花得多，或者是花得多要挣得多，这种观念其实你是不认同的，就是你在内心里或者你在你的潜意识里对这种观念是不认同的，然后你要强迫着自己说我要去变得这样，就是多挣多花，其实这个是难的，就是你内心里面有一种声音，就是你可能要去改变，但是呢你的这个潜意识里边其实你是并不认同那种改变，这个时候你其实自己会纠结会痛苦。 所以说这个感情是要走还是要留，我觉得这个完全在于你自己，就是你现在可能挺想这个就是挽留这个感情的，但是呢就是如果说你就是这个女朋友的一些观念她的一些习惯你并不那么认同的话，或者说她的观念和习惯跟你有很大差距的话，其实这个在一起生活起来会让你很纠结， 嗯， 对吧，会让你很纠结，因为就是即使是女朋友告诉你的那个观念，但是其实那个不是你的，你会发现你执行起来其实很困难的。还有一层就是我马上要说到的，就是如果说两个人成家了，这两个人的家庭也会影响到你们两个。 对， 如果这个男孩子比如说是一个生长在一个比如说精打细算这样的家庭里边呢，就是你的父母很可能看不惯比如说这个未来儿媳妇的这种消费理念消费习惯，是吧，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考虑到这一点呢，就是我们改变起来其实就是改变，就是看你自己有没有这种动力，如果说有动力的话很容易，如果没有动力的话呢，它其实会让你很纠结，而且再把父母加进来的话，这个事情就变得特别的麻烦。他们可能父母可能就经常会在你耳边说，你看你们这个不需要买，你看你们这个很浪费，你看你们怎么那么花钱大手大脚， 对， 就这些都会成为日后影响你啊，影响你的心情啊，影响你处理问题的这样的一些就是这样的一些小问题啊。但是这种问题日积月累，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怎么那么难，两个人的两个人的观念哈，两个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慎重。慎重。 确实是。但是呢现在你们之间虽然探讨了这些问题， 但是还没有真正的开始啊，才两个月。我觉得还可以再试一试。 就是到底你们之间的这个差异有多大， 对对对， 你们能融合多少。其实生活中也有观念不同的人，大家在一起生活。我是觉得张平老师是不是最重要的是发现了我们的不同，那么彼此融合的能力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有多高。 对，是的。 是吧，比如说你和你的伴侣不一样，他可能是觉得花钱大手大脚，他可能觉得挣多少花多少呗。 对， 那么你可能是觉得精打细算，对他的花钱你没有什么平时更多的要指摘的，只要不是说这个特别原则性的问题，你甚至还会乐意鼓励他，或者说你乐意欣赏，那如果他对你也是欣赏的，他会觉得你这种精打细算挺好的。 对， 其实我做不到你这样，但是哎，你有好处啊，你看你一年下来你存了不少钱啊，我一年下来我这个卡上光光啊，对吧，就是而且我是觉得人很多的习惯和观念随着我们的年龄会发生变化，张平老师和我在节目中也和大家探讨过，比如说有些人年轻时候可能不喜欢做饭，他觉得做饭没意思，天天在外面吃多好啊，哎，等到一定的年龄了，他会体会到，哎呀，在家里做一餐饭多么温馨啊，对吧？那么还有一些人可能年轻的时候热衷于买名牌，买名牌包，名牌鞋，那特别是名牌包，他会觉得挽着一个名牌包那自己就满足了，哪怕这个这一个月都要吃泡面哈。但是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龄或者一定的生活境遇，他的心态改变了，他觉得那些东西我无所谓，我背一个环保包我都觉得很舒服，对吧，他可能更愿意把钱花在其他方面，可能把钱去买一套什么更精致的餐具呀，或者说和自己所爱的人出去用这些钱去旅行啊，所以人的这个观念和习惯不见得没变化，但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像张平老师所说的这样，可能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我们彼此的不同，我们怎么对待彼此的不同。 对，是就是我有没有下决心去往两个人就是共同的方向去努力，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对，好，谢谢张平老师，今夜思语师，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这个分享各位提出的恋爱婚姻情感关系问题，大家如果有一些这样的问题，情感的问题，恋爱的问题，伴侣关系的问题，和我们今夜思语师交流的方式，首先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语师，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呢，大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有一位 问我们问题的哈，是一位男生。男生说，我今年23岁，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我喜欢上一位33岁的女生， 嗯， 我是真喜欢，特别的喜欢， 是吧？ 很欣赏， 嗯， 觉得呢，她方方面面都很好。一开始有点把她当做姐姐的意思，嗯，可是相处起来却发现她很真实，很可爱，不装，也比较成熟，是我喜欢的女生的类型。和我同龄的女孩子比较起来，33岁的她独立、勇敢、自信，而且呢非常非常的自然，我很喜欢。那么我向她表白了，她说她其实对我也有一些情感，但是她觉得没有信心，毕竟相差10岁。 嗯， 那么她说和我在一起，她怕别人议论，她怕别人说，她有很多很多的顾虑。 嗯， 她说这些顾虑我不明白，第一我是男生，第二我没有比她大10岁，所以她说站在她那个角度，嗯，有些感受只有她能体会。 嗯，是。 我想问一下，你们能够给我一些建议，怎么样能让她打消顾虑呢？ 啊，这个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哈，叫年龄不是问题，身高不是距离，对吧？就是，所以我觉得哈，就是两个人特别喜欢这个彼此，然后呢，期待和彼此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也是一个特别美妙的事情。但是呢，就是这个年龄哈，它确实是，比如说，尤其是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生理这个结构哈，或者我们的生理特征就是决定了，或者是它反映出来，就是女生她衰老的速度可能要比男生可能要更快，是吧？然后呢，就是其实我们也特别能够理解这个女士哈，就当她比自己的这个恋人大10岁的时候，就是现在可能看不太出来，但是等着她到了50-60岁的时候，她那个时候的衰老可能要比这个男生就是可能显得老很多，这个可能是她我觉得可能最大的顾虑。而且呢，就是在她50-60岁的时候，或者是40-50岁的时候，这个男生还能不能像现在一样喜欢自己？现在这个男生喜欢的，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成熟的女性，很有魅力的一个女性，但是等她到40-50岁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个老太婆了啊。这个男生，就是这个女生对男生没有信心，也是可以理解的啊。这种没有信心也是挺正常的啊。如果换了我哈，我可能也是觉得没有信心啊。一个男士比自己小10岁啊， 嗯， 小2岁可能还能接受啊，小10岁这个事情，确实是好像就不太能够接受哈。嗯，所以说这个男生哈，我觉得最能够打动一个女生的关键的一点呢，就是让这个女生觉得你是真的爱她的。 嗯， 就是你现在要有一些付诸行动，比如说你怎么去表达你对这个女生的爱，你是真诚的，然后呢你是值得被信任的。 嗯， 啊，我觉得并不是说两个人这个去吃好吃的呀，或者说去什么买礼物啊，我觉得这些都是挺肤浅的。啊，他比较这个实际的，就是这个女生比如在有什么困难的时候啊，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心情不好啊，或者是有一些困惑啊痛苦的时候，你能不能给到她一些精神上的支持。我觉得就是当你去表达出你对这个女生的欣赏爱，让她觉得你很真诚，值得被信赖的时候，这个女生一定会被打动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拒绝或者是能够拒绝那种真实的爱，真实的情感，这个女生一般都不会拒绝的。但是呢，这个女生的，就是这个女生可能会觉得说，你是不是现在贪图我的一些，比如说成熟的魅力啊，或者是一些成熟的这种气质啊。我觉得这个男生你可以就是还是要跟女生表达，就是你对她欣赏的是什么，就是让这个女生放心。我觉得女生最大的困惑可能就是她会不放心。 对， 你怎么让这个女生放心？ 她有不安嘛？ 对， 因为就像她说的，你不是她，你没有办法体会。大你10岁的女生，她想到的是两个人之间年龄的差异所带来的，一个是心理上的差异，另外一个就是 生理上的各种各样 的 差异，包括女孩子其实都怕老，33岁，她甚至都认为 女孩子要比男生还要衰老的更快， 确实是这样的， 是吧？ 确实是，所以你也要问你自己，十年之后她43岁，你33岁， 那风华正茂，就是很有那个，咱们是不是有一句俗语可以这么讲哈？男人40一枝花，女人40豆腐渣，是这样的吗？这样说好像有点歧视女性啊，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只是说我们的这个生理上的不同，他就是这样子的，就是男生他那种成熟的本身可能就晚，然后呢当他到30-40岁的时候，他那个所有的那种魅力他可能才能出来， 对， 就是20多岁的男人可能还是只是小孩， 小孩子，对，所以 男孩， 所以对方一定会有顾虑，所以你也要问问你自己的事，比如说这个真的是这样，就是人的皮囊会发生各种变化， 对 对， 那么当然个性和心灵是摆在那儿。我倒是觉得挺开心的，你现在看到的都是对方的个性，你描述的是他真诚自然勇敢自信，这是你的描述哈， 对， 就是说他身上到底是哪些特质吸引了你，那么这些特质可能会一直都存在吧，希望一直都存在，但是你们之间的这个你会不断的成长，就是你今年是23岁，你33岁，你还会成长到你另外一个阶段。 对， 嗯， 就那个时候，当然也可能没有办法预期哈， 没有办法预期。 但是我可以举一个这个比较好的成功的例子，嗯，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明星哈，他是冯远征哈，然后还有一个呢，他的爱人是梁丹妮，这个冯远征比梁丹妮就小8岁，他们两个的生活过得是非常非常的幸福，非常的美满。就是我觉得如果这个男士哈，如果你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其实你可以去搜一下这个冯远征和梁丹妮的故事，我觉得那个是非常非常感人的，看看这个冯远征是怎么打动梁丹妮的，他是怎么消除梁丹妮的顾虑的。 对，所以呢这个当然世上不绝对， 对对对， 这个比自己的爱人大10岁小10岁的男男女女多的是， 对， 有些人可以处理得很好，所以这个也是要看你自己的信心和你自己的努力，好在对方对你也有好感，我们觉得不是没戏，是吧？ 对，而且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你可能还要再问一下自己，就是你真的到底在喜欢什么，就是你害不害怕衰老，还是说只是逞一时之快一时之勇啊，就是你有没有顾虑，就当他43岁53岁的时候，你年龄还很小，你可不可以接受。 好，谢谢张平老师。今夜思语时，我们的节目呢，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大家今夜思语时的听友和网友把情感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在节目中来做解答，这是每天我们的节目内容。您有问题，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稍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条件流于发快，精彩又怎样？爱情的使用量尽量牵绊，睡得太晚，梦太频繁，别来烦，我帮个忙。无尽无尽的夜晚，不打烊的小酒馆，没有人急着回家，没有人想各自回家。无尽无尽的夜晚，爱在舌尖上打转，测试他对我有多疯狂，只是精神上对爱渴望，那么向往，那么困 是永远尽量健康。 2018北京书市于5月11日至5月21日在北京朝阳公园盛大开幕，坚定文化自信，共建书香京城，助推全民阅读新风尚。初夏时光，与读者相约书海淘金。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偏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和大家在节目中来分享情感问题，听友和网友，我们今夜思语时这个广播节目的听友和网友遇到的生活中的情感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发微信给我们，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也可以找到加入我们听友微信群的方式。大家有任何的生活中这样一些情感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呢，我们节目中也会有嘉宾，今天是心理学博士，来自北京邮电大学心理中心的主任张平老师。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留给我们的问题哈。有位男生啊，心里特别的不平衡。怎么不平衡呢？他说啊，我认识一个女孩子已经有6个月的时间了。这个女孩呢，以前和她共事过，算是一个公司吧。后来呢，就调开一起共事了。那么还在一个公司，但是呢，已经不在一起了。我们在不同的地点，因为我们公司比较大，在同一个城市有好几个办公地点。分开以后呢，有的时候就不是很方便了哈。我是对她很喜欢的，之前呢就向她表示过，她当时呢是说作为一个关系比较近的同事呢是不大适合谈恋爱的，他是这样拒绝我的。当时我也明白，因为公司也有这样一个规定，大家在同一个部门，也就是同一个办公地点，如果谈恋爱的话，按照公司的规则，有一个人可能就要离开了。那么在我离开之后，也就是不在那个办公地点在办公了，其实这个障碍就不存在了吧。我以为我们谈恋爱就有戏了，所以呢我一个劲儿的去追求。比如说他过生日，我就给他买礼物。比如说年节假日，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可以买礼物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买礼物。其实我也是一个工薪阶层，但是呢我给他买的礼物呢也价值都不低。少的比如说300块钱左右的一支口红，那么贵一点的，比如说几千块钱的一个女孩子喜欢的小包啊，或者是一件很漂亮的丝巾啊，等等这样一些哈。那么他每次送给他的时候呢，他都会欣然接受。我也会邀他出来吃饭唱歌，唱歌的时候呢，他提出要找一些其他的朋友，那么我们也找了一些同事朋友在一起，我们单独在一起也有吃饭，但是很少。现在我回头想起来，他大概也就答应了我1-2次，还都是在我给他送礼物的时候。礼物呢他也有过为难不想收，他说挺贵重的，可是我当时的那个状态，当然是执意让他收下了，他也就收了。而在这么多次 给他送了礼物啊，请他吃饭啊，出来唱歌啊，等等这样的追求之后，上周我对他说，做我女朋友没问题吧？ 嗯， 我以为一点问题都没有， 嗯， 还是被他给拒绝了。 嗯， 这回拒绝我的理由是，处了这段时间没啥感觉。 嗯， 我想问，没啥感觉 是什么感觉？ 为什么要收我那么多礼物？ 他 的问题是没啥感觉，为什么要收我那么多礼物？我现在心里好委屈啊， 好委屈哈， 嗯， 好愤怒啊。 嗯，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从就这个男士的这个描述里边哈，就能感觉到这个女生其实好像她没有太上心，或者是她没有太想和这个男生交往。有几个线索哈，比如说第一个，她有过很为难不想收的时候，但是呢也是这个男生执意哈，就是你说哎呀我收了吧，你不收就是什么，比如你看不起我呀，或者你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可能是一个挺不太容易说不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她可能不知道怎么去拒绝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当你去单独约她吃饭呀唱歌，你会发现她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意愿和你单独在一起，而是说找一些同事啊朋友，然后一起来一起唱歌哈。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挺明显的信号，就是我好像不是特别愿意跟你单独在一起，但是呢你约我呢，我可能又不太好意思拒绝。 嗯， 是吧，是这样的哈。所以说这个男生啊，我觉得喜欢一个人，或者是说我们谈恋爱哈，其实这个就是你喜欢一个人是可以是你自己的事情，就你很喜欢他， 对。 但是谈恋爱一定是两个人的事情，就是有一句话叫强扭的瓜不甜哈，可能这个道理谁都懂，但是呢当你真正去做的时候，你发现可能确实是就是做不到。我就喜欢他，我就想追求他，这有什么错吗？但是你要知道，就是恋爱这种东西它确实需要两个人啊都同意了，我们才把它称之为恋爱啊，或者是爱情。你一个人恋那就是自恋啊，或者是说单恋啊，或者是暗恋，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不用那么的就是难过哈，就是我觉得呢这个女孩呢这样的拒绝你也是挺好的哈，免得当你陷得越深的时候，你付出越多的时候她再拒绝你，你到时候可能会更难受。现在你就知道了，这个女孩子他没有那么喜欢你，或者他并不想和你开始，那你要调整你自己的状态啊，就是只当那些东西，就是你用这些东西去认清了一个人，我觉得这就可以了啊。你我觉得有的人可能觉得啊，你看你要是不跟我成了，我要把东西要回来哈。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就是你送出去的东西就送出去了，就是但是呢你要知道，就是第一点，就是这个女孩不是特别喜欢你啊，就此打住啊。第二点，东西不要要了。第三点，就是如果下次谈恋爱的时候不要上来就送这么贵重的礼物，还是要给自己留一点点那个余地的， 余地， 就是不要就是特别特别这个超出自己付出能力的这样的付出，其实我不是特别的欣赏。就是如果说你送了很多的贵重的礼物，人家来喜欢你，我觉得那不是喜欢你，而是喜欢那些礼物，对吧？ 哎，对，张平老师这个说的特别的对，就是有些男生是觉得我追求你的过程，我怎么能追到你呢？可能这个除了我约你出来吃饭看电影，频繁的这个给你的微信点赞啊，关注你啊，那还有一点就是听人家说女孩子这个都喜欢礼物，那我就各种各样的礼物攻击哈。 嗯， 那你是把这些礼物当做了追她的一些手段呢？所以你也要问问你自己，如果这些礼物价值确实是你付出的都不低，那么她将来你追不到的话，你是不是会后悔？是吧？ 啊， 对，你如果说哎呀追不到她，这些礼物就真的太心疼了。那这样的话，我们真的不建议你买一些贵的礼物，其实一些比较走心的小礼物 也是，就是那个是非常好的。 对，那是很好的，就是表明你对他的用心。我们觉得追求一个人，其实要追到点儿上，就是要让对方能够知道的是你真正打动他的，像张平老师所说的，不是那些东西。你别觉得我买了越贵的东西，他就 会越喜欢我。 对，他可能不是这样的，不是那些东西。 而是能触动他的情感的按钮。 对，就是两个人谈恋爱一定是说我在这个恋爱里面受到了滋养，这种滋养可能是物质的啊，但是我觉得哈，就是一个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滋养，就是只有这个爱是得到不断的滋养的，两个人才能够特别就是舒服的在一起。就是但是呢也不排除就是有些人啊，不管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他可能是因为物质的东西，但是呢这时候你要问清自己，就是如果对方是一个很物质的人，你能不能供得起， 嗯 啊，你有没有那么强的实力，还有就是如果是他很物质的话，你喜不喜欢，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要问自己的。 对，如果说有一些人他就是要的是这个物质的滋养， 嗯， 那么你如果很愿意很乐意去供养， 你有实力也可以啊， 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嗯， 好，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今夜私语时，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有一位呢是说想问一下哈，自己的男朋友啊在自己面前啊就变得特别的笨，其实呢最初喜欢他的时候啊是觉得他是一个特别聪明的男生，那时候就觉得和一圈人大家一起玩游戏，当时啊觉得他唇枪舌剑的，而且呢觉得他在一圈人当中表现特别的突出，玩的是杀人游戏哈， 嗯， 那么就觉得很有意思，嗯，也是看上他的地方， 嗯， 可是他和自己在一起之后吧，就觉得他怎么变得越来越笨啊， 嗯， 笨嘴拙舌的，也不能够了解自己的心情， 嗯， 也不能够知道和自己恋爱当中那些怎么去做那些特别有意思特别有趣的事情，就是觉得他好像和自己最初爱上的人不同了， 嗯， 不一样了， 嗯， 所以现在想问你们今夜私语时节目的是，是不是因为一谈恋爱智商就变低了，等我们谈完了这个恋爱将来在一起了他的智商还会恢复呢？ 首先哈，就是怎么来衡量智商啊，是不是这个语言有一些语言表达就能代表这个人是比如说很智商高啊，比如说像唇枪舌剑，我觉得通过一个杀人游戏来判断一个人的智商这个好像还没有那么准确哈，我觉得这个通过杀人游戏只能说明这个人他很就是他的推理啊，这个能力可能会稍微强一些哈，他的推理啊洞察呀，啊，这些能力稍微强一些，而且呢他的就是在某种状态下的语言表达可能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呢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边呢，就是他不是一个在压力状态之下啊，也不是一个在很兴奋的状态之下，他更多的是一个平淡的生活，在这个里边呢就是比如说他的情商啊是不是高就变得很重要了，是吧，智商高低好像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情商高这个就变得很重要，情商高的表现是什么呢，比如说知道你的小心思， 嗯 啊，制造一点浪漫， 嗯 啊，然后呢去你带你去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提前做一些攻略带你去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我觉得像这些东西哈，就是可能对一个就是恋爱当中的男女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其实不是智商衡量的，这是情商来衡量的，或者再换一个词儿是，就是说这个男士哈，或者是男朋友，他有没有在这里面投注很多的关注点，就是他有没有付出很多的精力去思考这样的问题，还是说当我把这女孩子追到手啊，或者我们两个在一起我就不用再费脑筋了啊，这些其实可能都有可能，就是你要把你自己的想法啊，甚至于你的要求你要跟他表达一下，他可能才知道就是我在恋爱当中我的方向是什么，如果靠他自己想的话，可能比如说懒惰呀，或者是说这个确实是 情商不那么高啊，可能就会造成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女生你可以稍微的提示提示啊，给点想法，来点建议。 嗯，对， 是吧，都可以这样做哈。 嗯，对，而且这个谈恋爱的男生啊，很多就像这个张平老师所说的这样，他可能都不大了解女孩子的小心思。 对， 他们谈恋爱也不是这个情场老手，也不是天生就会谈恋爱的，有那么一些人可能情商比较高，特别这个能够有洞察力，知道女孩子在想什么，这个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决定的哈。但是大多数的男生他真的不知道女生在想什么， 对，就是要沟通， 他也真的不会讨好你，他很笨拙的想讨好你的样子就够了。 对， 所以如果他有这个想对你好这样一份心思，你看到眼里，至于他会不会，那是需要你教的。 是的， 是吧？下面这个问题是一定要问一下张平老师的，这挺有意思的。这个男生啊，说前不久啊，相了一次亲，这个相亲之后呢，现在有一个问题，我挺喜欢对方的，我觉得这个女生挺好的，条件各方面都很好，身材也很好，长相也是我喜欢的，聊天谈吐也都不错。唯一一个问题是，我就是一个本科学历，对方是一位博士。我就想问问啊，这找一女博士，哎呀，心里边怎么有点没信心啊？这和一女博士在一起生活，将来这是不是就显得我很弱呀？就想问一下你们，这我是得问我们的这个女博士张平张平老师啊。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觉得呢，学历其实它也不能代表什么。然后呢，但是我突然提到女博士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在这个经常会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把女博士要分为第三类性别哈。我觉得这好像是对博士的一种歧视，女博士怎么就不是女人呢？啊，好像是一个女汉子一样。其实女博士里边也有那些儒雅的、温柔的，这个就是很这个知性的，并不一定都是那种很冷冰冰的那样的一个女性哈。就是但是呢，这里面确实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女博士的她的这个不是，也不是女博士啊，就是博士她的一个学历层次，就是她能够到达这样的一个学历层次，就说明了这个人起码说她有几点是特别突出的一些特点。你比如说哈，她的这种执着的精神，还有就是他这种要强的这样的一个就要强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他就是他的智力水平其实还是比较高的，要不然他不会考上博士，甚至于是不会博士毕业。就是这些东西还是我们这个男士要考虑的。就是虽然说我们说男女是平等的哈，我们一直提倡的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男女平等，但是呢往往我们的社会角色就赋予了说这个男生在一个家庭里边哈，男生要这个要能够挣钱，能够养家啊，然后呢这个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就是我们的传统观念是这个样子的。那我就要看就是你是生活在这种传统观念下的这样的一个个体，还是说你可以突破这种传统观念，就是我就是男女平等的。这个我在家做家务啊，或者说我挣的比我这个老婆少一点，然后这个我的这种位置哈，或者社会地位比他低一点，就是他是能接受的，然后我也觉得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个就可以交往。但是如果说你自己过不了你自己这个坎儿的话，这个还是要慎重，因为他的那种就是那种文化，或者是说就是这种文化建构的给我们带来的那种纠结，实际上还是蛮强烈的。就是因为你每天可能都要面对着说，哎呀，就是我发展到一个什么层次，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一个什么水平，我爱人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一个什么水平，就是这些是还是要考虑的。就是如果你的观念觉得确实男女平等没有问题，女生可以比我强啊，我也可以比女生弱，我觉得这就没有问题。但如果你的那种观念特别强烈的话，而且你根本就改变不了自己，那我觉得就要慎重。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听上去哈，他们两个好像还没有正式，就是你们两个还没有正式的开始。 对， 只是说你在想说 可能以后会有什么问题。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向这个就是这个女士哈表达一下你的想法，就是我很喜欢你，我希望我们有交往的机会，我觉得我们可以相处一段时间。我觉得你先不要特别的定义，就是说以后一定要成，你可以先抱着相处这个试试的态度。也许在这相处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哇，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两个可以一直走下去。但是可能相处几个月以后，你会发现，哦，确实是不能在一起。我觉得那个时候再纠结吧。 嗯， 现在不用纠结。 对，现在纠结真的是有点早了哈。这个心要放宽一点。 对， 嗯，当然，如果你极介意这个问题，那是一回事儿，那就不能开始。如果你其实只是有一点点顾虑，你只是觉得， 对， 我特别赞同刚才张平老师所说的那样，女博士也是女生好吗？ 对呀、啊，女博士也是女生，像我是博士，我也没觉得自己怎么样。 只不过就是博士这个头衔，有的时候它是碰触了，比如说有一些男生，他自己的那样一些内心的一些点，他可能会觉得这个学历上我可能就比不过你了。 对， 那是不是你永远都会在这个在家里面你是在我之上的？ 对， 其实作为一个真的，如果作为一对伴侣了，你就算听听老婆的这个指挥，就算听听老婆的指挥，就算老婆跟你说这个，嗯，你今天帮我去做点什么吧，你今天怎么怎么样吧，你这个帮我抱会儿孩子吧，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 对 呀、 啊啊、男女平等、 啊。对。好，我们再看啊，还有一位女士说到一个问题，说我和我丈夫呢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他比我大，职业不错，长相不错，而且在结婚之前呢他对我温柔体贴，对我父母也挺好的。我们俩呢就顺理成章的结婚了。结婚呢，现在回头想一想，真的我是觉得有多爱他，或者他多爱我吗？其实当时这种感觉并不是很强烈，就是觉得年龄合适，双方条件合适，性格也合适，父母也觉得你们该结婚了，那我们就结婚了。而结婚之后，我才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呢，就是他其实挺忽略我的，结了婚之后、他把我就基本上晾在一边了、婚前的那些体贴啊，那些温柔啊、基本上不存在。当然他这个人还是比较温和的、也是比较有教养的、所以呢他对我没有吵没有闹、主要的缘由我觉得我需要查明一下、因为我们在结婚之后既没有吵过架、我也没有让他不愉快不痛快、为什么他对我之间的感情就一下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呢、后来啊我才慢慢的找到原因、其实他一直和一位有家庭的女人在一起、而他父母呢一直是反对的、他后来承认了，他说他只爱那个女人、但是又没有办法和那个女人在一起。他父母又逼着他结婚，那个女人也告诉他结婚是最好的选择。可是他结婚之后他还是不希望离开那个人。他说他希望我能容忍他这样的一份关系。我想问一下我该怎么办。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和这个女士进行更多的交流哈、其实我觉得可以问一下自己，就是你能容忍吗？我觉得如果这个问题最大，就是这个男士其实很坦诚啊，他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就是我只喜欢他一个人。我能不能觉得可以换一种解读，就是我不喜欢你，可以这样解读是吧？就是我只喜欢那个人，然后呢逗号，我不喜欢你，对吧？就是你能不能容忍在一个家庭，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我觉得比如像这个男士他的什么长相啊，工作呀，收入啊，这些都是很次要的，但是你能不能容忍这个男人没有爱，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问题只有你自己能回答呀。就是如果你说我能容忍，那我觉得那就过呗。这个男生挣钱也不少，长相还好，对吧？然后呢还有这个很好的收入哈。如果你说我不能容忍这个没有爱，那我觉得那就趁早呗，趁着没有孩子赶紧就是找一个爱你的吧。要不然的话在这个关系里面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对对，因为这种关系 很扭曲，很纠结。对方 而且他不会结束，就是他不会结束的。 他就看来对方是没打算现在就结束的，所以在结婚之后还依然保持了这样一份婚外的关系。 而且这个男生其实很坦诚的告诉了你， 嗯， 他没有任何的那种说，哎呀，我要隐瞒呐、啊，我要维护这段感情啊。我觉得这个男生他没有。 但是这个男生的确做的是很糟糕的。如果他稍稍有一点理性，他就知道没有哪个妻子可以被这样。也就是说你娶了人家回家，你仅仅是把他当做一个妻子的角色，你并没有想给他一份感情。那么即便这个男人再坦诚，我也觉得这个男人是做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 非常糟糕的事情。 对，是确实是这样。所以这个女人你要不要和她过下去，也就是说问我们问题的这位女听友要不要和她过下去，你要自己拿这个主意。 自己做决定，而且越早越好，就在没有孩子之前，我觉得 早一点做决定。 做决定还是。 及时止损。 对，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好。 不用纠结，真的这事儿这个男生已经表明态度了，你就别纠结了。 对。好的，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今天我们节目中的这些情感问题来自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回答问题的是我们节目的嘉宾心理学博士张平老师。今晚我们的节目就这样，明天节目我们再见。